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各位，现在是早上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有没有很期待呢？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是我们俩要准备 battle 的一个大战的日子了。当然昨天晚上呢我也看了一场这个让我觉得昏昏欲睡的世界杯的半决赛，虽然很好看，但是我发现人年纪上来真的体力有点支撑不住了哈。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曲我还是要把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因为这算是最近我听过比较充盈着鸡血的一首歌曲了，让大家能够早晨充满活力，好不好？ 是，昨天晚上一直看到后半夜加时赛的朋友们，来保有最美的期待，跟早音乐秀一起出发上班路吧。 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世界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想，我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 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 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 这首歌曲呢本身呢已经在抖音上火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一直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的那个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原曲作者，来自于南征北战 NZBZ 这样的一个版本，最美的期待，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版本哈。 也是一岛藏哈，一岛先是南征北战一岛就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时候直接早上显示在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翠花送酸菜啊好了，反正呢这首歌曲希望能够给大家送出最美的期待，那我们早晨过来呢先给大家来关注一下 下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昨天早晨到夜间，全市是普降中到大雨呢，延庆地区还出现了暴雨。这次雨势的过程哈、比较平缓，雨量分布比较均匀。那从昨天的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21.7毫米，城区差不多是一个18.2毫米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最大的降雨是出现在延庆啊，是有58毫米啊。 今天早晨5点的南郊光电台的气温呢是21.3度。今天白天呢，东部和南部地区还会有阵雨，并且呢，逐渐呢会这个下雨呢会停止，转到多云这样一个天气，但是还是要大家呢注意，不要前往山区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这样一些区域啊。总体来说呢，今天还算是一个温度比较偏低的一个在夏天当中的一个季节了哈。 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有这个还是有阵雨的哈、就是阴转阵雨再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夜间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我跟你说，有时候天气呢也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排歌。昨天我本来呢想放一首热来着，后来一想，昨天一点都不热，是吧？哈。 还有这什么冬天陪奶奶晒太阳啊，最美的冬天啊，我觉得这两天还好了。但是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说，这个天气可能连天的暴雨，特别是反映到就是大家出行方面有诸多的不便。 是。 但是桑拿天和暴雨天，让你选一个。 我能两个都不要嘛？然后你要非要让我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桑拿天儿如果很多以后来一天暴雨天，我是可以接受的哈、 穿插着来一些啊。 是 是。但是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现在很多地方还是有积水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排行榜的情况。今天呢，有很多人呢已经非常激动的先到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去打卡了哈。 今天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因为有最美的期待，我们俩要有 battle 大战了。 是。 来看看双方战队哈，我们先拉拢一波人吧。第一名王景言，第二名是逝水无痕，第三名王小歪，第四名是 Z 建涛，第五名是江中草珊瑚。 看一下第六名呢，到第十名是第六名熊满满，第七名君 VVS， 第八名是纪大人，第九名是梦幻 Monica， 第十名呢是他乱了节奏。啊，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一次红蓝 PK 大战了。大家平常都知道我们俩平常也会有这种 PK 大战的，但今天呢稍微有点不同，因为第一呢是世界杯，你会发现逐渐已经走到最后的比赛的关口了，有没有哈？所以今天呢你看到那场比赛呢，英格兰队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呢，就已经发现这场比赛之后呢，世界杯的决赛圈的两支球队就已经正式确定下来了。 是的。 而我们俩今天呢也是跟世界杯呢是有点像的，因为我们俩今天红蓝大战呢将升级，平常呢我们只会 battle 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话题啊，照片啊之类的 小视频呢、 但是今天我们则完全不一样哈，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呢会放上来，因为我们俩今天准备来一个歌艺大挑战，对不对？ 哎，对对对，昨天也是让大家给我们出了很多的主意啊，就是问大家说，哎，最近非常让你洗脑的一首歌曲，那么我们两个就博采众长，吸取了大家给我们提供了众多的选择， 对， 然后准备了一些歌艺，不过之前呢，还是要先进行一个战队招募战，通常是放狠话的这个阶段啊。 准备来怎么放狠话？你先来，你先来。 大家发送红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获景云的美照一张。欢迎加入我的战队。 那、这你的狠话吗？ 我是说给大家的，我的狠话要依照你对我狠的程度决定我怎么回回去。 好，那我的狠话就是，大家请发送蓝队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组成蓝队，让我们一起来踢翻红队，好吗？ 我的狠话就是，当你同时发了红队和蓝队对比照片之后，你就知道你该站哪队。 好了，今天呢另外我们有互动话题了哈，那是你最近喜欢的一位歌手是谁，哪首歌让你突然喜欢他啊、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你也可以选择静瑜和郭鹏。 对，就是我们俩也打算出道了哈。关于我们 是打算已经出道了好吧。 对对，我们俩之前有个出道的视频，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可以继续发送出道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今天红蓝战队战毕之后呢，我们也是要为大家提供奖品的。 哎， 今天呢我们这两张票哈就要发给两位朋友，对不对？ 对， 那我们要 要分给，就是今天不是依次去选择了，今天要分给战胜的那一队。 啊，是这样吗？ 对，比如说最后红队战胜了，那这两张票就都是红队的，所以大家慎重选择。 哇，那这个很慎重哎，就是那得从一开始就要支持到最后的人，我觉得才有可能会得到这两张票吧。对对， 但我觉得我们俩可能也分得不清楚吧。比如说一开始站郭鹏，后来收到了推送以后，发现说还是靖宇更厉害，再转过来的，我也算你赢了。 啊，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基本不可能出现了，因为我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哈。当然呢，今天呢，大家获到的这个奖品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演出票的两张。我们前两天已经不停的反复跟大家来说到了，这次呢是梦回二战的伦敦的硝烟战火，去见证一场灰姑娘与皇家空军员飞行员之间的浪漫的爱情故事哈。 是，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400-635-3355。那今天依然是在8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先 pick 一位听众朋友，所以大家在回复我们今天互动的问题的时候，也记着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哎，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是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位歌手，最近喜欢的一位歌手是谁？哪首歌让你觉得突然喜欢他？那问到我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一定就是毛不易了，因为毛不易前两天我们说到的《平凡的一天》这张专辑，已经在网易云音乐前两天是500万，现在已经突破了600万的这样一个专辑的数量了哈。 而且刚刚问到互动话题，太子也回答说，之前没怎么听过毛不易的歌，但是看了一个综艺节目之后，哇，好喜欢毛不易啊， 特别拉好感哈。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他的《无问》。 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也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他到底为什么不肯停？ 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想买车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想不到的超低价格，全年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酷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10点13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优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哎，刚才的定场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啊？赶快发送红队和蓝队来 pick 一下你自己的战队，而且呢，这两张照片现在不出所料的话，应该已经发送到你的手机上了吧？ 对，对比一下，应该就知道今天要 pick 哪一支战队了啊。但是我很喜欢啊，像728他就问说，哎，这什么搭呀？半袖大裤衩加围脖， 这叫时尚，谢谢。 你确定这是时尚吗？ 而且呢，要如果想跟潮流、跟 swag、跟时尚的话，就赶快来 pick 蓝队，谢谢。 你赶快去 swag 午觉吧，早上你就。小丽说大热天的，郭鹏，你这围巾是什么鬼啊？ 这个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围巾呢是一种搭配，然后照片的时候专用，然后呢，一旦照片呢这个不拍的时候，赶快解下来哈。 你真的是气死时尚界人士啊！然后我们的定场照已经发送到各位的手机当中了啊。丹妞来戳穿我，是鲸鱼，你这是绿队。 我发出去了之后，我觉得有点不 对。对，你发之前不就已经有这样的考虑了吗？ 就红对，但是我找了一张特别绿的照片，没关系。我 找了一张巨绿的照片。 我今天的照片会给我不，我今天的歌曲会帮我红回来的。 好好好，如果早知道你今天是发这么一张照片的话，我本来准备找一首绿光来送给你的哈。 哦，我可以现场来的，但是为了拉票的话 的， 但是大家今天加入到我们的 battle 大战当中哈，还是要为我们疯狂来打 call，来听好了今天的口令。刚刚呢，大家是发送了红队或者蓝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两首歌曲哈，金鱼跟郭鹏要出道了，然后这个歌艺大比拼呢，大家在红队当中加上一字，或者蓝队当中加上一，就是红一队或者蓝一队。记得这个一一定是汉字的一， 对， 不是阿拉伯数字一， 而且不是大写一，就是那一根杠那个一。 对，红一队或者蓝一队，大家就可以收到一段语音的推送了。我们俩之前有 battle 过，这个舞蹈，对，照片。那这次终于轮到歌曲了，歌艺大比拼的时候，希望得到你的 pick。 是我们今天呢，就是用一段纯粹的语音来让大家听一下我们俩的歌喉到底怎么样。我说刚才听完之后呢，静云还蛮有信心的，但我觉得你的信心其实来的也挺莫名其妙的哈。大家听完之后就知道到底谁唱的好了，好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跟我感受一样吧，因为我刚刚是自己试了一下，我发送红一队收到了我唱的歌，发送蓝一队收到了郭鹏唱的歌。当听到第一句的时候，我就冷笑了一声，哈，我赢了， 冷笑了一声。但是你知道现在有人把你的红一队发成什么吗？是红毛衣的红衣，千万不是那个衣哈， 不是这衣，是树，就是汉字的衣哈，就一根杠的这个衣哈。 对，红衣队啊，队伍的队，红衣队。来，听到了来自于静瑜的这一段的这个音频，到底是什么歌曲？你可以听完之后再做评价。另外呢，发送蓝衣队就可以听到我的这段。另外，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话，请现在赶快来关注一下吧。好了，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来听听各位的答案。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want you to know, to know. That just brushed up. I want you to know, to know. 来自于 New Young 以及 Tiny G 带来的 Hoodie 啊，这首歌曲最近呢还是在榜上非常非常热播的一首单曲，算是混合了最新的 Disco 加 Future Bass 等等一些舞曲的风格，再加上自己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混音的感觉，我觉得哎，在下雨天听起来的话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哈。 是，这也是你最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吧？ 是， 嗯，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最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是谁，哪首歌让你突然喜欢上他的啊？当然呢，你要选择郭鹏跟静云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们两个已经在歌唱界正式出道了。 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大家的互动方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每天我们俩有个乐趣，就是我们俩说完之后呢，看大家有没有真的很准确的 get 到我们的点，对不对？今天我发现是一个灾难来的啊，就是真的所有人基本都没有完整的 get 到我们俩要说什么，就是这个一队啊、红一队啊、蓝一队啊发的乱七八糟，对不对？ 啊，这个一哈，真的因为写的方式啊太多了，告诉大家，一就那个一个盖，对，就一横的那个一哈， 对， 红一队三个字，红一队三个字，一是那个一盖哈。 说个没完了感觉， 我是在给自己强力打 call。 蓝一队也是一根杠啊，没有别的，就是一根杠，而且不是竖的一根杠，是横的一根杠啊。 大家已经收到了我们这个唱歌的语音之后，笑对人生给了这么几个字，都加油吧，呵呵呵。 我觉得笑对人生这个听众，我觉得下次 可以不用要了， 可以不要了啊。 还有那个人， 还有全部选的，你说啊？ 全部选，那应该就是他刚刚的这个态度吧。 对啊，就我就说笑对人生怎么可能全部选，对不对啊？ 还有这个江中草珊瑚说，你能听出来静瑜卖力气唱了吗？太卖力气了，因为你像我唱的是慢慢喜欢你嘛，就这首歌可以给大家透露，也是昨天很多听众选的，就是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大家很多拍小视频的时候会用它做背景音乐哈，唱的时候才发现好费劲。气呀、啊！这莫文蔚真的太厉害了。 是李荣浩写的歌曲，你开玩笑。然后是这个 Karen 莫文蔚唱的歌曲，所以这首歌曲能拿下来，其实静瑜确实还做了很大的功夫。虽然拿捏的也不见得是那么的恰当哈，你可以去听一下啊。但是呢 ，Annie Uta 元气少女呢给我们俩一个评价：静瑜用的是伴奏，郭鹏拍的是大腿，我明明打的是响指，好吗？ 啊，你有打响指的是？ 对啊，就是因为咱俩说好了，第一首歌曲就是没有什么伴奏，结果你那边还多少有一点点。 你没跟我说第一首歌曲没有伴奏，你说可以有伴奏，可以没伴奏， 这个是可以有 的。那我当然是要有伴奏的了啊。 是。 人三岁说：“哎呀，郭鹏，你这声音让我始料未及啊！”这到底是好还是不 好？ 好 还是不好？对。另外还有一些人说：“好了，就选你了。你到底是选谁？你倒是说个话呀，哈。” 蓝一队、红一队中间的这个一哈，就是一根杠的这个一，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一直忍着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来，然后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你最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是谁哈。如果实在不想选静云和郭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了， 你也可以说其他人了。 像冯凤说，最近听了王源的17，还有骄傲，我喜欢上了他，之前都没有听过，可能更多都是听 TFBOYS 他们一起合出啊。 对，所以呢，如果突然让你听到这样的一些原来只有知道一些歌手，但是重新来翻唱的一些曲目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新鲜感，也是最近重新喜欢上他的一种理由了，对不对哈？ 还有小丽也说最近特别喜欢余文文的《体面》，在前任三当中的一首插曲哈。可能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对那首《说散就散》觉得哇好好听啊，爆了，爆款，但之后发现说哎，余文文的这首《体面》其实才是一个隐藏的能力的歌啊， 是 发现了真的挺好听的。大家在发送答案的时候也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要有票送给各位的。 哎，那如果你说到了这个最近喜欢的一位歌手的话呢，接下来这位歌手也算是我重新对他有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姜文执导的新片《邪不压正》呢，日前是举办首映式了嘛，也是确定于明天开始上映。大家之前呢也听到了来自于王菲演唱的那一首《邪不压正》的推广曲啊 ，MV 叫做《偶遇》啊。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当时听来觉得挺淡淡的、挺空灵的，但是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嗓音真的是只有天上有，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会觉得很多歌曲还只有王菲能够驾驭得了呢？ 这其实也是姜文导演选择他的原因吧。其实大家会发现姜文拍了这么多的电影，但这是他第一次在作品当中推出推广曲的概念。 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王菲的《偶遇》。 爱情是场雷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失去，听你的话语，从此生

昨天早晨到夜间，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延庆局地暴雨。此次过程雨势平缓，雨量分布较为均匀。从昨天3点到23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1.7毫米。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3度。今天白天，东部和南部地区还有阵雨，并逐渐雨止转多云。建议市民朋友依然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注意自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蔡胡营南路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昨天给大家介绍了斯里兰卡的一种特色早餐，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印度，来看看相邻的两个国家早餐的特色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印度早餐当中最有特色的就是一种叫做印度米豆粥的食物了。其实呢，这就是把米饭、小扁豆和辣椒混合在一起，是印度非常传统的一种早餐。可是看起来黏糊糊的一大碗，而且还麻麻辣辣的，一大早真的吃得下吗？可能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地方，配上特殊的情境，再听上特殊的音乐，你会觉得这就是来到了一个不同国家的感受吧。今天早音乐秀的音乐早餐是由我们的听众小小为大家推荐的，来自梁咏琪的一个地方。那如果你也有音乐早餐想要推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加歌曲名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我要到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地方没人能寻找，那里没有电脑，没有烦恼，多好。我要到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地方没太多客套，那里没有电话，没有坏话，多美妙。其实20年前大家不靠键盘问号，还可以真心说说笑笑，简简单单反而轻松，不见得会变成一样。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活力满分，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今天什么音乐早餐吗？还是什么？ 你现在不承认自己忘了对吗？每次到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就啊，今天这是哪里？这哪里？ 我今天卡 我在哪里？ 我今天的卡壳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红蓝大战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序幕。我现在有一种解说员上身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并不关注刚刚有没有吃音乐早餐啊，也不关注大家到底行驶在哪里啊。 你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的早安音乐秀， 对， 没有调错台，这是 FM974。 然后呢？ 你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吗？ 我当然知道我是郭鹏啊，而且呢，我们正在做的这档节目叫做什么？早安音乐秀来的，对不对啊？ 我刚说完，你又重复一遍。 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大战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呢，就是我跟静瑜的这个歌艺的 PK 大战啊。这个，所以大家的这个投票对我们俩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投票对大家自己也比较重要，是因为如果你回答的好的话，包括我们的互动话题，包括跟我们的互动，如果回答的好的话，今天是有一张票要送给大家的，对不对？ 有四张票分给两个朋友。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郭鹏这么错乱了吗？因为他看了昨天晚上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那场球，踢了加时，早上直接来的单位，所以现在有点不太转。然后呢，昨天晚上的那首歌吧，唱的也就不过如此，所以大家给他披个红衣队吧。 但是并不是这样，早晨这场球看的还是挺爽的。这第一，第二呢，我觉得昨天我这首歌曲也算是卖了12分的老牛般的力气，然后为大家来送上的一首歌曲。然后虽然不算是这个完美状态吧，但是我刚才听了一下静瑜那首歌曲，我觉得也不过如此，所以大家可以发送一下蓝衣队来 pick 我哈。 是这个一哈，就是一根横杠呢，就是一道横线的这个一，蓝衣队或者红衣队，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俩今天也是有定场照的发送，红队和蓝队可以选择你各自站哪一个战队。 是， 大家今天要小预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听众真的对我们两个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真的是举一反三的能力超强，现在各种人已经开始发红二队红三队。哎，今天还真让你们给猜着了。 我们今天有后手哦。 我们今天真的是有两首歌曲准备的。 对。 但是我们打算到8点钟的时候，在我们第二时段的时候正式给大家放出，所以现在发送红二队啊、蓝二队是收不到东西， 是没有用的啊。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刚才就有朋友说，开了好长时间的车，今天终于忍不住来关注一下了啊。然后呢，这是微微说的哈，但是下一句话我就不太开心了。他说：“郭鹏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是个小胖子。” 小胖子，你确定吗？小吗？ 昨天有人叫我叫小哥哥，我觉得大家用这个词还可以啊，月月鸟小哥哥是 OK 的哈。 嗯，哥，别笑，别笑，别笑，别笑，这最近也挺火的、啊。 怎么直接拐到这首歌上去了哈？ 希望大家不要叫你叔叔，所以给你加深一下印象啊。 嗯， 安也说郭大叔的声音好魔性，好喜欢啊，支持支持。 嗯，但是呢，这个小米小丽呢说，静瑜是在卫生间录的吗？为什么有回声？哎， 这个有混响，我要说明一下哈，因为郭鹏是直接拿手机录的，但是我呢，为了保证给大家的这个质量，毕竟早上上班路上还是需要得到一些美的愉悦的享受、所以呢，我就是拿 K 歌软件录的，就 K 歌软件它自己带混响。 哎，别，我一会儿也有一版是有 混响的， 有伴奏的好吗？ 我也有伴奏，谁还没有个伴奏了？ 这年头还没有 赢不了，不要赖伴奏好吗？ 是是是，好。然后呢，这个那就是一里说郭鹏的嗓音还挺好听的，但是唱歌却。大家不要老怎么在我这儿，就是给静瑜都是真心的祝福，但我这儿就感觉每次要转折一下，不转不舒服自己。 没，他就是指导了我一下，他说静瑜你唱张韶涵的歌会很好，你太懂我了，真的，我每次在 KTV 当中都是挑张韶涵的歌唱，就是因为可以飙高音，我就是以高音见长的能力型歌手，实力说明一切。 是是是。原来你是这样的静瑜。那这边的老虎妞就说到了啊，说哎，郭鹏唱的还是挺不错的，我喜欢静瑜。 当然了，也有这样给我们神转折的，就是小纯洁，他说听完以后我就决定选你了，耗神儿 啊， 耗神现在应该在 还有选耗神的，就是因为也就是说咱们俩辛辛苦苦录了几首歌，就是因为耗神刚才讲了个段子， 哎，对，把我们打败了，就是都不想我们选我们俩的意思哈。 所以你们既不选 coffee 也不选 tea， 选了个 or， 对，这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笑话的梗哈， 很奇怪的梗啊。 当然有刚刚开车出门的朋友还不了解我们的口令，今天我跟郭鹏的音乐 battle 大战，大家可以发送红一队或者蓝一队，这个一呢就是一根横杠的这个一哈，蓝一队红一队，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两个演唱的这个片段了。当然我们两个呢是抛砖引玉哈，也希望引出大家最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哈，最近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你听到某首歌会觉得说哎他还不错，我之前怎么漏掉了。比如说刚刚就有朋友提到了说杨坤之前感觉就是那么多年哈只会唱一首歌无所谓，无所谓，现在多了一首答案。 但其实杨坤在我心里还挺多歌的，什么那个空城啊， 嗯， 那城市那么空空， 对，还有人家没有这样的回忆吗？ 也很空，因为你城市 很空，你毁了杨坤一首答案，你还要再毁他一首空城，这一梦四年的答案啊，他应该现在会很生气。 好了，当然呢，前两天我们跟大家也聊到了，就是假期的时候呢，大家除了 pick 我们俩的话，大家可能还去看一些综艺节目。但是呢，国家广电总局呢前天发布了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部署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呢，暑期将至，有关部门呢将对偶像养成类节目或者是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去严格把关，确保节目的导向正确啊。 所以呢，《明日之子》第二季的第三期将暂停播出，而《中国新说唱》之前预计的是在本周末播出的，也将会延期播出了。 嗯，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继续去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吧。当然，《明日之子》去年呢，除了捧红了小毛笔，我们刚才说到的以外，哈，还有一些歌曲其实也间接的捧红了。接下来要为大家放送的一首算是有点点不太知名的小歌，但是其实去年毛笔他们也一起唱过，来自于第一季的《明日之子》陈萝莉带来的《大喊大叫的流行歌》，来听听看。 他已经进入了写词的瓶颈期，而我也一样，所以这首歌我只好用白话诉说。曾经的回忆也无感了，现在谈不起恋爱，该怎么写出有感情的词？就算思考人生阅历，思考着哲学意义，但词汇量也不够，吐个流水账还可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远处的猫在对我嘲笑，像什么一巴掌打哭你，这一巴掌打哭了自己，我的影子落在了哪里？我好孤单，过去的日子独自走过来，好累，感觉每天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在写歌，我的公司也不帮做推广，也不帮我做推广，也不帮我做推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孤单，马上就要没工资没地方住了，我希望我可以提早放弃音乐，希望可以放弃音乐，希望可以放弃音乐，希望可以放弃音乐，在一家奶茶店里绅士的打工，才发现我天天唱着悲观主义的歌，忽然一束光照亮我原来只是路灯，听着自己的歌在想唱歌的人是谁，只有我懂得他，接受平凡的满足感，等到日出会有一个女孩碰巧一起买早餐，希望可以放弃音乐，希望可以放弃音乐，希望可以放弃音乐，在一家奶茶店里绅士的打工，可音乐没有放弃我，可音乐没有放弃我。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a.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just to know ya. And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guess it's something like a funfair. Put gas into the motor. And boy, I'll meet you right there. We'll ride the roller coaster. Caus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 you should know I need you. Yeah, I'll bloom, I'll bloom just for you. I'll bloom just for you. For it this time, we're dancing with the trees, and I've waited my whole lif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 you should know I'm yeah, I'll be. 来自戳爷 Choi Sivan 带来的 Bloom 啊，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说是我最近听到戳爷单曲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相对于他那首买买买来说呢，我觉得那首歌曲好像稍微俗套一点，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落俗套的感觉哈。 嗯，但是你也要向你的偶像学习一下啊，为什么要在自己演唱的歌曲当中最后打个喷嚏，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那首歌曲当中不是说什么感冒之类的嘛，所以我就说就是硬着 解，发烧要休息， 对对对，然后就打个喷嚏好了。然后呢，但我发现静静是唯一一个找到我这个梗的人哈。 啊，也要努力只为明天，他说就冲鹏哥最后一个喷嚏哈，我选静鱼了，谢谢你。 啊，是这样吗？ 红队的战队。 哎，太过分了啊！这个，然后弟弟说：“哎，郭鹏这首歌曲应该很应景。郭鹏是不是很感冒了？可能还有鼻炎，他连鼻炎都能听得出来。 但是你知道， 不至于吧？ 木哈，就是昨天我说完发更多的答案之后，他发了更多的答案，五个汉字给我的这位朋友，他说蓝一号选手声音很真实，音准还不错，就是感情欠缺一些。 啊， 红一选手有作弊嫌疑，自带音效。我没有作弊啦，这音乐软件自己带的音效。 嗯， 但是感情更投入，更真挚，所以这一次他为红一转身，谢谢你。” 加入我的战队。 他说我是导师周杰棍，周杰棍的双杰伦是吧？周杰棍的双杰伦了哈。 没有，这也是我喜欢的偶像啊！谢谢你啊，加入了我的战队当中。刚刚有说大家发送红一队或者蓝一队，这个一是一根横杠的一，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希望大家 pick 我们的这个出道的音乐作品了。 是。 但是现在一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发错了哈，就一根横杠的一，但有人发送了红一或者蓝一，没有加对字。 红一。 发三个字，各位。 还行了，我觉得你要这个包容我们的听众，因毕竟一开始还有发衣服的衣的，对吧？ 我很包容，很包容。只要大家发送了红一队加入我的战队，你发什么我都包容。 不，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听了以后再做抉择，或者是你先去看一看我那张比较帅帅的照片，大夏天里还要裹一个围巾的感觉，好不好？去发送一下红队和蓝队两张照片，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哈。 是正常照哈。 是。 但是收到回复之后，小莹说：“静茹，我告诉你，月月鸟的歌我都没听完，支持红队。” 是这样吗？ 但是布兜麦兜他说：“我是蓝色控，没办法，我只能选月月鸟了。” 啊，对，李莹说：“月月鸟是大叔范儿唱小鲜肉的歌。”这个我能理解，是好，是你算说了个好话嘛哈。 但是 Lotus Blue 也说，我隐约感觉到了月月鸟小哥哥摇着头眯着眼睛打着拍子全情投入的录歌当中啊。好听好听，也是给你点赞了。 但有人说月月鸟小胖胖，这个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哈。 月月鸟那大胖子 不能是大胖子吗？月月鸟小哥哥是 OK 的哈。 这是今天来我们来问问哈，最近大家很喜欢那位歌手是谁，如果实在不想选择静瑜跟郭鹏的话哈，来看大家很多的答案。张小婉的张小婉跟我们说，我能说我最近最喜欢的一个很会唱歌的人是个演员吗？魏大勋，各位了解一下，在节目里唱的后来加天空之城真的是开口酥啊。 是，魏大勋真的还挺帅的，我觉得尤其是他这个有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超级暖的感觉哈。橙子说呢，听广播认识到了金文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歌，岁月神偷啊，最美阿花呀，还有给孩子的一封信都非常好听，希望多放点他的歌。那今天的红蓝战队呢，感觉呢郭鹏是对着手机唱的，所以呢更加亲切，所以这一趴暂时站蓝队，太得罪人了。你看 我记住你了啊，橙子，你在我的小名单上了，小本本已经记下来了。 关键是选我的人都这么小心翼翼，静于你觉得你平常做了什么东西啊？ 就是大家觉得说从良心的角度，摸着自己良心应该要选静于的，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最后站了郭鹏，我也理解大家哈。 你也理解， 我表示理解。下次站我就 我跟你说，你就是那种小学里面特别恐怖的教导主任，教导主任的感觉啊。硕果磊磊说呢，还别说郭鹏唱的不错，听着很舒服。哎，谢谢谢谢。我觉得自己夸自己这件事情呢，不太好意思，所以呢，希望你们来多多夸夸我哈，这样呢我就好意思读出来了。 大家最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荣荣荣跟我们说，上周啊，朋友给我安利了一个新歌手叫王北车，在一个音乐节上唱的《突然想起你》，哇，简直帅得不要不要的。昨天我们让大家征集哈，最近你喜欢听的单曲循环的一首歌的时候，有好多人提到了王北车，最近也真的是蛮火，而且颜值圈粉。 而且呢，如果说到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英文单曲这个行列当中呢，锦怡 Jenny 说最近喜欢 Cardi B， 因为那首 I Like It 啊，我觉得我也很喜欢 Cardi B， 我们应该都还比较喜欢的，因为最近呢他的这种合作单曲包括自己的单曲都还挺好听的哈。 是，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不是这五个字哈，是你最喜欢的一位歌手或者哪首歌让你突然喜欢上了他，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依然是有两张票送给各位。 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由我旁边的静瑜小朋友 来 pick 的 仍然来自于他的一首歌曲《空空如也》，为什么喜欢他？ 哎，这首歌曲被好多人翻唱过，比如说大家可能最近熟悉的汪峰翻唱过，还有像那个胡六六也是在网上直播的时候大家更多了解的这首歌曲。 是， 但仍然这个歌手真的是非常值得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就是除了这首歌曲很多歌都很好听。 好吧，这个推荐的理由我也是醉了。 很直接哈，很好听， 很 好 听，来听 听 看这首 一定要听 超级好听，很好听，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的《空空如也》。 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能够听得出来为什么你会 pick 任然了。昨天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半夜里的时候也会起一身鸡皮疙瘩的感觉哈。 对，包括像梁城啊，很多的歌曲其实都值得大家去选择一下。这也是我最近就是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吧，因为听到一首歌了之后，紧接着把他所有的歌都听了一遍。这可能也就是 DJ 的一个习惯啊。当然大家听完了刚刚红一队和红二队之后，也应该有这种习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两首歌曲。 错，什么红一队？红一队、蓝一队，好吧。 啊，红衣的，对不起， 他直接刚才把我们接下来的通关密码要说出来，因为其实我今天和静瑜的一人准备了两首歌曲哈。刚才呢，我们只是放了一首，就是我们俩自己的算是提升初试的一首歌曲， 就是 battle 大战第一场哈，难分伯仲，因为毕竟现在 pick 你跟 pick 我的战队的听众朋友数量差不多，所以我们要再加战一轮哈，就像昨天晚上的这个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加时赛一样，我们现在推出了红二队和蓝二队，这个二当然就是两道杠的二了，发送三个。红二队或者蓝二队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选择 pick 郭鹏还是 pick 静瑜， 对这件事情呢就由你们做主了啊。当然呢，我觉得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发送一下红队和蓝队，来看看今天的定场照片。今天我和静瑜的大战在8点钟之后，战火继续来蔓延，好不好？ 也希望大家更多评价我们的一些歌声，以及发送你最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当然看到我们两个的名字，我们俩就更开心了。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易祥行873900088。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室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100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25.18万元。 买完房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装修家具装饰品想花哪里花哪里，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67，零利息低费率，详询北京建行各营业网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三环分中四桥至丰益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网。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8:02，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郭鹏。 你自己把自己又吓了一跳啊。大家好，我是郭鹏的搭档静瑜。 是，今天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世界杯的快报的环节当中了。其实呢今天说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自己还是有点小酸楚的，因为发现世界杯真的好像没有几场比赛了哈。 哎，对，虽然我们之前的时候老抱怨说啊，每天晚上看球很累啊，一连三场啊，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啊？ 嗯， 当你隔几天只能看一场，并且它也是在深夜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看一场少一场要珍惜的态度了。 是，虽然说呢，这个决赛进入到四强当中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世界杯变成了一届欧洲杯，但是呢，其实大家还是会非常关注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今天呢，这一场世界杯当中的一场半决赛呢，最终克罗地亚队呢也是逆转了英格兰队，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消息。所以呢，进入到今天的世界杯清晨快报， 荣威 RX8 世界杯清晨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来看一下今天凌晨的2点世界杯的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呢，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球场来展开了较量啊。克罗地亚队呢是加时赛2-1逆转了英格兰队，首度打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圈。是决赛啊，决赛阶段的这个最后一场比赛将与法国队来去争夺一个冠军的位次。开场第284秒，也就是5分钟左右的时候呢，英格兰队的后卫特里皮尔呢是打入到了国家队的处子球，而下半场呢佩里西奇扳平了比分，并且打中了一次立柱，非常可惜。加时赛当中，佩里西奇是助攻带伤作战的曼朱基奇上演了绝杀，所以呢昨天有些人呢是猜对了这个比分啊。昨天其实我们看到一些朋友呢也在聊的这次世界杯，他觉得90分钟之内的话双方应该是可能会打成1-1的，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加时赛会绝杀这件事情啊。 嗯，那最后呢克罗地亚是将优势保持到了中场，首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也成为了世界杯史上首支连续三场都打了加时赛都晋级的球队。 是， 他们的体力消耗也确实非常大哈， 但 说明这个球队真的是有实力可以坚持到最后。 嗯，昨天我们都说快乐足球嘛，如果英格兰队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的话，估计真的就是把快乐足球这件事儿延续到底。但是如果现在是我们看到的克罗地亚进入到决赛的话，据统计他们比他们的对手法国队几乎就多踢了完整的一场比赛哈。 嗯，因为连续打了三场的加时啊。 是， 那接下来呢世界杯的赛程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对阵已经出炉了。那么在7月15号周日的11点就是决赛，法国对阵克罗地亚。 嗯， 而在7月14号周六晚上的10点将是3-4的决赛，比利时对阵英格兰队。 嗯，那3-4的决赛呢，很多人呢都觉得是一场挺激烈的比赛，但我觉得比利时对英格兰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小组赛双方交手过一次。 嗯， 而且呢这次双方再交手的话，算是英超一队和英超二队一定要分出一个胜负来的感觉。 大家总喜欢拿英超一队和英超二队来开玩笑哈。 是， 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红一队跟红二队出场了之后，也不知道谁会更厉害一些。 哎，这个说的有点道理，而且呢你别说啊，你还真的有点像。哎，那这么一说的话，你是比利时队，是英超一队， 对。 然后我呢是蓝队，是英超二队。 所以你快乐就好了嘛，月月鸟小哥哥就快乐唱歌就可以了。 但是我也是正宗的英格兰队啊。 啊，今天看到大家提出了这么多的这不是今天发送了今天发送了很多的答案给我们哈。那待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看得大家是血脉喷张啊。英格兰的球迷呢也会觉得说啊不错了，因为这次也是进到四强当中了，比起之前快乐足球的一些成绩来讲，值得高兴和肯定。而克罗地亚的球迷呢，真的是满朋友圈几乎都是他们在发，之前没有发现我身边有这么多的克罗地亚球迷。 对，你会发现克罗地亚一进到最后的决赛之后呢，你身边多出了很多30年克罗地亚球迷。 对，然后发出各种自己珍藏的球衣啊，包括一些之前的时候看球的一些珍藏的视频啊等等的截屏的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这个克罗地亚球迷真身的身份啊。 对，昨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首来自英格兰的这个大家一起唱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Come Home 是吧。当时呢我们俩还在调侃，真的是快乐足球，老想回家。 你可能是故意的吧。 对，但是今天呢你会发现他真的 coming home 了，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挺快乐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把一首利物浦的队歌，也是很多年呢大家都会传唱的一首，来自 Gary and Packmaker 带来的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不会一个人独行，来送给英格兰队好吗。 At the end of a stone there's a golden sky and the sweet silver song of love. Walk on through the wind, walk on through the rain. 能够听到利物浦的口音 You never walk alone， 他说的 You never walk alone， 他这种感觉跟刚才我们平常听到那个广告当中那个 Hello may I help you sir 有点像啊。 但是郭鹏也在秀嗓音哈，自己声音蛮磁性的，这也是今天很多朋友表扬他的一个点啊。 谢谢谢谢，终于找到一个点能表扬下我了。 哎，发送蓝一队啊，蓝二队或者红一队红二队，这个一呢就是一根横杠或者两根横杠哈，几三个字哈，红一队蓝一队红二队蓝二队。我们今天有准备四首歌曲哈，每人分别两首来一场 pick。 那刚刚有看到哈，这次世界杯最终的这个决赛包括三四名的阵容名单已经出炉了。那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这个泰国哈，因为出现了天气方面的一些状况，所以导致有一些儿童被困在了洞穴里。那么7月10号呢，所有在泰国洞穴里的被困儿童都被救出来了。这来自于世界多国人的上千人的合作。那在一名泰国潜水员牺牲之后，这次救援获得了成功。 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次的儿童呢都是这个儿童的足球队员，青少年的足球选手啊。当然呢，在此之前呢，英凡蒂诺呢也是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能够在被解救出来之后呢，能够来到俄罗斯来观看世界杯的决赛。但在7月10号。

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爽了，这感觉啊 ，Five Second Summer， 五秒盛夏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End Up Here》。这首歌曲好像也揪起了静瑜的一些关于夏天的联想，或者是关于这支乐队的联想，是不是？ 那我就很喜欢他们翻译的名字，就是 Five Second Summer， 它翻译成五秒盛夏，就体验了中文的这种强大的美感哈， 是 信达雅。 哎，而且呢，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就是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呢，当年的歌曲真的是那种特别青春荷尔蒙爆棚的一种感觉。但现在呢，最近的歌曲也开始走 EDM 的风格，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EDM 的这种感觉了哈。所以呢，有的时候还蛮为他们感到可惜的。 嗯，但是他们可能自己并不为失去了你这样一个歌迷感觉到可惜吧，人家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哈。 也是也是哈。 像郭鹏今天奉上了两首歌曲哈，大家发送蓝一队的话可以收到《答案》这首歌，发送蓝二队的话可以收到最近很热的这一首《讲真的》啊。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了，这也是大家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选择，因为知道我们今天要 battle 大战，给我们提供一些选项。 嗯，但如果大家现在呢发送“红二队”这三个字的话，大家也可以听到最近也非常热门的一首歌曲，叫做《清》。 嗯，是。那我和我追逐的梦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问我们说为何歌单还没有更新呢？ 嗯， 你现在发送歌单两个字，收到的是昨天的更新哈。 对， 为什么歌单还没有更新？因为今天的歌还没有播完呢。 有道理啊，你总是说出一些生活当中的大实话。那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一句大实话，就是我们刚才上一时段要 pick 一位选手， 是的， 现在要选出他的名字了，对不 对？ 对， 这也是今天我们参与大家的互动话题啊。你最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是谁？哪些歌曲让你突然喜欢上他呢？虽然我非常很想选择 QC 哈，他说最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 DJ 当中唱歌最好的清蒸鱼。 哎，话说清蒸鱼同学，你什么时候以清蒸鱼来给大家说？就是来一段视频或者是来一段 rap 之类的。 等等吧，就反正每周三我们就会有这种小视频日哈。 对， 包括像昨天我是一口气奉上了两支小视频， 有没有很累？ 哎，昨天如果没有在听我们节目或者没有开车出门的朋友，现在还可以发送下雨了或者喵喵喵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 就可以收到我的这个小视频了。 所以出道的感觉是不是觉得非常累？你看视频一来来俩，然后唱歌的选择一来来俩啊。 哎，也是啊，但是我觉得为了红我也拼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选他的话，显得我太不公正了，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奖项哈颁给手机尾号是01101077的橙子。来，他刚刚说，哎，听广播认识的金文琪啊，很有才华的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来，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由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两张。 是，也还要跟大家来安利一下这部剧啊。这部剧呢，是一只遗失在废墟之上的水晶鞋，一对在战火当中相遇又离散的年轻恋人，榴弹的轰炸，辗转的逃难，以及伤痛的折磨和人为的障碍，这一切都不能够摧毁他们对于美好爱情的执着与追求。你看看人家， 那这一次呢，是英国的编舞大师马修伯恩，他一改自己之前的，哎，就是看到灰姑娘的时候就会想到了迪士尼的这种经典画风，来为大家讲述一个发生在战火纷飞年代里非常感人肺腑、意义深远的灰姑娘童话。 是这个灰姑娘的童话，大家应该都比较不陌生了啊。但这次呢，其实发生的这个场景呢，会是在这个二战时期的这样一个场景。另外呢，这一次灰姑娘呢，在编创方面呢，是结合了芭蕾舞、爵士舞以及踢踏舞和舞会的华尔兹舞、滑稽哑剧等多种元素的汇集。而舞美服装的设计呢，是由托尼奖以及奥利弗奖的双料获得者舞美设计大师列兹·布拉瑟斯顿来操刀的哈。 那灯光效果呢，则是由奥利弗奖的获奖者尼尔·奥斯汀来设计的，场面是非常的宏大，而且大家去到现场的话会感觉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逼真的。因为刚刚有提到说这是发生在一个战火纷飞年代里的灰姑娘的故事， 对， 所以来到现场大家可能会看到盛极一时的巴黎咖啡厅遭遇到突如其来的空袭，还有在闪电战当中逐渐坍塌的残垣断壁啊，还有伦敦地铁站，还有帕丁顿火车站的内景，以及泰晤士河畔的夜景，这些场面都将会在这一次灰姑娘的故事当中呈现在观众眼前，并且大家可能会感受到电影般的质感。 我猜这一定是大家在这个夏天当中最美丽的这个回忆之一，因为这个夏天呢，虽然有着这种闷闷的气氛，但是呢，在这个夏天当中添一点点文艺的姿态，我觉得也是应有的姿色了。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小胖子李玖哲《很久不见》，来自于他的 R&B 单曲《夏天》。 你说人家谁是小胖子？ 是他。 但我们还有两张票送给各位，所以大家回复的话，记者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放落在你四周。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爱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下雨有我肩膀靠。着急的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下雨里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着急的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

来太近太难以呼吸，重复每一天整齐划一，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激情攻击，谁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高低，所以快跳起竞技，明天的精彩可以预期。 来自王力宏《放开你的心》啊，这首歌曲呢也算是我特别喜欢王力宏的一首歌曲之一，因为呢力宏其实你如果拿一个他自己的特有的方式来说的话，还真的好像找不到，因为他不管是情歌 R&B 啊，包括一些小摇滚啊，其实唱的都还挺不错的哈， 都尝试，你会发现曲风非常多变哈，但每一种都玩出了他自己的特色。 哎，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是谁，哪首歌让你突然喜欢上了他呢？ 嗯， 很多朋友也是发送过来了答案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还有两张舞剧会姑娘的门票要送给各位。 是，我们来看一下，喵啊说呢，十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年会上学长们表演了一首《没人给你面子》，年少轻狂的我们疯狂地爱上了这首歌，我们也是从这首歌开始呢，知道了扭曲的机器乐队，也从此呢是因此爱上了摇滚乐。后来呢去过好几次草莓音乐节和 MIDI 音乐节，现场看到他们的演出也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哈。 还有北田共跟我们说，看《向往的生活》越来越喜欢大华、刘宪华、亨瑞啊， 嗯， 非常多才多艺。哎，比如说像宋丹丹来的时候唱《新火烧》，他听了两遍之后立马就可以拿小提琴拉出新火烧的旋律来。 所以上次有人说咱俩唱频率这件事儿， 新火烧新火烧 新火烧新火烧， 这个评剧不是那个戏曲的评剧啊， 对哈， 有一首老歌叫评剧，萍水相逢来相聚的这个评剧、啊、 是啊，而且呢我们俩竟然都会唱，所以足看得我呢跟这个中华小曲库这个收曲量也是有一拼的，对不对？ 哎，所以我们两个现在正式打算在音乐界出道了哈、 嗯、 刚刚呢已经是发送红一队红二队，就这三个字当中一和二都是一道横杠和两道横杠哈、 嗯、 我们今天准备了四首歌，但是你发送蓝一队和蓝二队也是可以收到我跟郭鹏精心准备的出道曲目的。 你会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有的呢真的是感觉是音乐评论家，比如说艾玛说静瑜的歌曲呢是余音绕梁，听了还想再听，而郭鹏唱的就比较接地气儿，像洗澡的时候唱歌的声音。喂，我唱歌的声音很像洗澡吗？ 不，洗澡的时候唱的歌都很放松，因为你知道很多是浴室歌手，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在大声的哼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 对对。 特洛伊也说了，我觉得郭鹏应该再来个吉他弹唱，哎，伴奏一下效果会更棒。那么金鱼呢，依旧是发挥完美的。 嗯。 他说他要支持郭鹏帮我卧底，我不相信你就来这样我，你不要告诉我你帮我卧底。 而且我跟你说，你今天直接发送一下这个红队，你会发现呢，那张照片的颜色其实就是我们俩的结合体了。 今天啊，说到这个其他的颜色哈，大家还有发绿队的，大家今天绿队是没有东西的。不过我们两个要出道，真的有人躺枪。宫野叶敏说：“ 嗯， 你们俩都比泽华唱得好，泽华唱歌跑调。”哎，泽华听到了吗？ 关键是 泽华心想，这个今天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躺枪哈。 是啊，然后呢，这个张爽、肖爽的说，张学友的《白自在》这首歌曲呢，刚听了两句就要下载，结果呢要付费下载，毫不犹豫的就充了钱。这一看是真爱粉哈。 对，现在大家都 app 收听了之后，就你听到一首歌或者看到这个歌手的名字，他点击说，哎，这个需要付费，点不点击付费，直接决定了你对他的这个钟爱的程度哈。嗯、就是也不想等到过一段时间免费，我就是要现在听，立马听，感受到你的音乐的场景。 嗯 ，Mina 也跟我们分享说，最近我很喜欢一首歌啊，跟你们分享，但是这个歌手的名字我忘了。 嗯， 不过歌词很美。非常符合现在正在热恋当中的他，这首歌曲呢就是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的头上。 嗯，哎呦，听得好暖好酥啊， 就是偶像剧的插曲啊。 是啊，冉天红的说，我们这一天里的 The Wind 最近呢是重复播放这首单曲，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这很酷的感觉哈。 还有皮皮会发光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歌手叫做席普宇，他说喜欢他的同名专辑，最喜欢等下一个他和你不能这样对我这两首歌曲，第一次听觉得好喜欢啊，没有理由。 嗯，其实最近呢有很多歌曲都准备跟大家来 pick 一下，但是呢我最终的发现，其实不是每首歌曲都非常合适，所以呢我接下来要跟大家放送的这首歌曲，本来今天我也打算拿来唱一下来着啊。 哎，我们俩今天就是自己要挑战这两首歌，其实都是大家给我们选的。昨天跟大家互动的时候，最近你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对， 好多朋友就提到了，比如说今天发送红一队大家会听到的《慢慢喜欢你》，红二队大家会听到的《轻盈》，还有发送蓝一队会听到的《答案》，以及发送蓝二队会听到的这一首，你唱的什么来着？ 我唱的什么来着？讲真的，好吧？ 自己也忘了。 讲真的，你忘了这件事吗？讲真的啊。 忘了。 好吧，那其实这首歌曲呢，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我也非常想唱，它的名字叫做《纸短情长》，最近在抖音也超级火爆，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烟板乐队的《纸短情长》，送给你。 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都是关于你啊，等我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smile that you had, you're my own, no doubt for sure. I mean what I said, girl, into you now, into you now. Wish I can say these words to you beside a fireplace now. Hold up, just hold up, baby, I ain't no filthy player. You be the Marjane, I'll be your Skywalker. Every perspective of yours is like a magazine cover. Hope one day the person I gave my ring to is ya. Girl,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ich to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ich to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dot.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dot. Get on my ride, get on my ride. Set back, hold on tight. Feeling my vibe, I see you in my side. If you're the sun, then I hope to be the planet surrounding you. Taking selfies with the satellites while I'm with you. Romeo and Juliet, but we don't have to split a border. Gotta hit that bullseye anyway, believe and throw the daughter. Across the Amazon, let me bring you back to a brand new journey. Started from day one, already unpacked, leave it all down to m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We gon', we gon', we gon', go reach the paradise. We all we know for you, yet I would sacrifice.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dot. Let it come, ooh, let it come,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t done, yeah. We ca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dot. 这是我最近非常想 PK 的一位歌手啊，就是王嘉尔。哎，可能最早是通过综艺节目了解到他了，但后来发现说歌曲是真的非常的不错，很好听啊。 是因为他长得很帅吧？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啊。 虽然你很喜欢彭于晏，但是我估计送你个王嘉尔的话，你应该 收收收收收， 对对对，应该是很高兴的哈。 所以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出道的时候要先放一下正场照哈？大家发送红队和蓝队可以看到我跟郭鹏的正场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出道的首秀提升，大家发送红一队、蓝一队、红二队或者蓝二队来选择到底 PK 我们两个哪一个？ 对，其实呢，我觉得有一点像之前的我们的这个走向之路嘛。你看他们要比赛跳舞，对不对？还要比赛唱歌。所以下次咱们俩要比赛个 rap， 感觉主持人现在很难当。哎，大家有没有同情？ 很难当啊， 因为 DJ 真的很难当。哎，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虽然主持人很难当，但其实这一次呢，世界杯当中，我觉得其实作为主办方来说的话，真的也挺难当的。你看之前那个足球嘛，对不对？泰勒18当时是先送到外太空，然后再送回来。所以呢，当天的开幕式揭幕战的那颗足球其实是上过太空的，对吧？哈， 是。那这一次呢，很多朋友也是去到俄罗斯去观看这届世界杯了，回来之后都是好评如潮。就我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说在现场有不愉快的遭遇的， 对， 都说哎，俄罗斯人非常的友好热情啊。而且呢，他们最近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这颗足球是从太空运回来的，他们最近也创了一项新的记录，叫做俄罗斯飞船太空快递记录。 啊，真的吗？ 不到4个小时，你想象一下，就高铁北京到上海可能都到不了啊。 是， 但现在从地球向太空发快递，当日送达，没问题的。这是俄罗斯进步 MS-09号货运飞船，10号上午把一批新鲜的补给送到了国际空间站，用了不到4个小时。 太厉害了啊！也就是说，咱们还没到上海呢，人家已经到外太空了哈。这是他们首次呢采用超快的模式飞行，先前的统一航程呢耗时最短是5个小时39分钟，最长的是2天时间。那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说呢，大幅度提速是得益于新型的联盟号的助推火箭，它能够以更高的精准度把飞船送到轨道当中，也算是俄罗斯呢在向全世界人再次证明一下自己的太空实力哈。 我现在觉得好像比在北京发普通的同城快递都要快，4个小时我都不一定到得了啊。 同城快递有那么慢吗？ 就是你如果不是那种快送的话，就指定1小时送达的话，比如说我发今日达，那可能我早上发，它晚上才会到。但现在发现掌握了这项技术之后，还蛮厉害的。就比如说哈，像世界杯期间用的这个球，我们在决赛的时候，哎，法国跟克罗地亚要踢的这场球，哎， 从太空当中运回来，临时用完了。然后呢，普京就会说没关系，我们四个小时先送到太空，四个小时再飞回来。 我跟你说，那得送一批。这一次呢，虽然球呢确实大家觉得很好看，但是确实有很多时候经常会漏气或者踢爆，这种事儿也会发生哈。 没关系，他们送得快，八个小时一个来回，大家又有新球可以玩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金文启。刚刚在上一时段有人 pick 到了这位， 对，是我们获奖的听众橙子，说到最近啊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大家也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记着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就会再选出一位听众拿到两张票了。 来听听看，来自于金文启的《有关于你》。 牵着手看遍四季的景色，走过雪天又见叶落，你曾说我是那束光，在你的生命照耀着，一颗心要落寞多久才能懂爱与被爱多难得，你曾说拥有我生命中的快乐，才能够分享，才能慢慢诉说有关于你的 文启的歌曲呢，很多都是比较伤感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算是比较坚强的，反映出他自己的心声的一种感觉，并不是那种无病呻吟或者是暗夜当中去舔舐伤口的感觉哈。 这让我想到了他最近出现在《向往的生活》节目当中啊，一出现就把人家大门给弄坏了。然后 他是这样的金文启吗？ 一出现的时候，然后那个鹏鹏就说。何老师他把我们门弄坏了。但是也是发现很小心，因为创作歌手可能之前更多的是躲在就是大家不是很经常见到的地方， 对， 那现在呢随着他们歌曲的火热，也经常会在综艺节目啊或者说在网络上的一些直播当中会被大家看到了，发现了他们其实也是有非常可爱一面的。 对，所以呢按照这个逻辑呢，大家其实也今天也可以发送一下红一队红二队蓝一队蓝二队，看到我们俩可爱的这一面，对不对、 哎、也是有很多朋友刚刚开车出门哈，这个一还有二呢，就是一道杠和两道杠的这个一横啊两横的这个二三个字， 越说越 红一队， 越说越说不清楚了， 因为真的有很多朋友发错，然后觉得说很想让大家听到我们动听美妙的歌声。那么今天我们俩的这场 battle 大战到最后也是一个难分胜负的状态啊。 是，反正我们俩每次基本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呢，就交给子队了，对不对哈、那今天呢反正我们还是要最后 pick 一位听众朋友们，刚才其实大家互动都非常踊跃，那么最后要 pick 这位是 哎，我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5929的 Becky 这位朋友哈、因为他正好压中了我们最后的一道题，我们今天其实准备给大家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歌啊。 对， 他说最近也真的很喜欢许嵩，因为他发了新专辑，感觉跟之前的曲风有沿袭，但是有一些改变，又重新喜欢上了这一位歌手。 是， 当然有很多更多的答案，比如说像棋盘爪婷也提到说，最近因为看这个花间提壶方大厨迷上了孙子涵的回忆那么伤，还有 Vivian 也说王志文啊每首歌都好听，像王力宏是一直喜欢，王志文是最近喜欢上的。 大家都喜欢的这么多的歌手，我觉得不光呢是有一些新晋翻红的歌手，还有一些确实呢就是用自己的才华，也不完全靠颜值靠努力去证明给大家看的一些歌手，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去喜欢。因为我觉得就像莫文蔚那首歌曲慢慢喜欢你来说唱到的嘛，漫漫的长河当中 你会发现哪些歌手是你真正在人生当中会留下标记的人物、啊、 比如说就在2018年的7月12号，你发现了两位新歌手，他们的名字叫做静瑜和郭鹏，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们。好了，我们要恭喜一下刚刚的这位 Becky， 我们希望给大家更多的福利哈。但是今天啊，只有两位听众能获得4张票、嗯、我们来恭喜他，将获得由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2张。 嗯， 梦回二战伦敦的硝烟战火，去见证一场灰姑娘和皇家空军飞行员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电话是400-635-3355，400-635-3355。 嗯，另外呢，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市气象台预计呢，降雨将在今天早晨停止，大家现在呢应该看不到雨滴了。未来3天呢，在降雨的作用之下呢，京城将清凉十足，最高的气温整体都在30度以下。所以呢，这两天大家可以来适当的增添一点点的衣物了，以防感冒哈。 你可以筹划一下周末去哪玩呢？这也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天气真的很好。 嗯，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明天早晨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将有两位神秘的嘉宾到场了啊！ 其实也一点不神秘了，大家晚上晚睡早起世界杯的收官之战，可以期待一下。明天静瑜、郭鹏还有那谁， 啊，明天也会一起过来， 锁定明天见喽。 好，稍后呢，请继续关注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 孤单为报了旅行，想必你也看过了一些风景，才明白什么样的适合自己。翻着你朋友圈的幸福合影，由衷的为你高兴。我真在意你，想说声对不起，年少生的任性，有些话伤人不轻。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CDX 中年巨献，广汽讴歌北京客旅店联合宋大林都市豪华 SUV CDX 仅需19.98万，长轴距四轮精粹转向 TLXL 仅需22.98万，还可尊享金融及置换政策。 Acura。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为什么买机油省途虎养车？ 大品牌厂方授权，原厂直供。大品牌授权，原厂直供。途虎养车，大品牌授权，每一瓶机油原厂直供。 正品机油载途虎，途虎养车。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极致畅爽体验还要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搭配99元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 你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今夏潮手环速速 pick， 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斐讯商城即刻开抢。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